款的，所以呢您不用有任何的负担。 嗯， 确实在下半年的时候各种节假日真的是非常多、啊、 是的， 所以无论您自己家里用还是请客送礼的话， 嗯， 像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好，因为现在流行一句话，送礼不如送健康嘛。 当然，而且您说到这个健康的东西，很多老百姓咱们都知道吃山药好，但是为什么您总觉得您吃完那个山药好像没跟自己 没什么感觉， 没啥变化，没啥感觉、啊、 其实这就对了，为什么您吃这是菜山药、 哎、对 没什么感觉， 您吃那个叫菜山药、嗯、那就吃个菜味儿，您炒个木耳脆生生的， 对， 那大粗大壮的，甚至那种瘦瘦长长的假铁棍，真正的我们说能够对身体非常有营养的好的山药能补益的是什么呢？四大淮药，这个的淮山药，四大淮药之首，这个是真正地道的可以达到咱们说补益的好山药、 嗯、 而且呢本身这种山药只出在中国古代的怀庆府，现在河南焦作温县为中心的黄河北岸太行山南麓， 就那么一块地方， 就这么一块地、 嗯、 卢土地只有这儿才有，而且这儿有五年生一根，东北长白山人参挖出来一根，十年这地儿基本不再长，因为十年地精被吸走了、 嗯、 这个淮参它叫淮人参嘛、嗯、所以呢挖出来一根之后，这块地五年不再长，这个淮山药五年地精吸走了呀、 嗯、 所以呢这个山药才金贵，这个山药大家吃了之后才是真正有营养。可是我给您了周老师，咱未必能吸收它百分之三五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好的东西，就像给您驴皮，您不觉得补血、嗯、 对， 给您阿胶， 您 就不 血，做法吃法都不一样。 对，因为它有一个中药的加工工艺叫炮制， 对、嗯， 您自己家里不会，像这个山药，淮山药，它的炮制工艺在药典当中记载的得用麦麸，小麦的麦麸炒熟、炒透、炒香。 嗯， 这个的工艺，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不但选了淮山药，因为我们还尝自己的地，所以不计成本，自己土地种出来的东西是不计成本的， 嗯、 不像人收购的。然后呢我们再用这种中药的加工工艺把它麸炒了， 嗯，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炒完之后生物活性激发出来了，营养激发出来，您再吃就吸收了、 嗯、 您在吃这样的山药的时候就跟您自己做菜那个汤的那个菜山药、嗯、完全两码事。 对，别小看这种工艺啊，它不仅能够激发它的所有的营养， 对， 同时呢这个产品食品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还不会流失， 是 完全呢锁在它这个粉里面， 对，让您更好吸收了、 啊、是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效果好，这么多回购啊，还是呢源于它的效果啊， 吃完了之后真的感觉到好处了。 是的。好，那今天呢是一个家庭特惠组合、 嗯、 主品呢是淮山粉、 嗯、 是这个原粉， 是的、 啊、另外呢我们还有淮山红豆薏米粉、 嗯、 还有铁棍山药淮菊粉等等的，原粉是七大盒、 嗯、 红豆薏米粉呢是两盒，另外铁棍山药淮菊粉呢是两盒，一共是十一盒， 是的 啊，每盒里面呢是十袋，这就是110袋， 是的。 如果你要是一天一袋的话呢，这个能够吃到将近四个月， 将近四个月、 啊、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呢，所以 一天2.7元， 那、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话呢要近1000块钱、 嗯、 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299刚才您说了算了，一袋就 2.7元， 2.7元啊，像一瓶矿泉水的话，你一般的矿泉水还是 2块钱 的 吧，啊， 2-3块钱一般的哈， 对对对，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咱们真的是弄懂了一个问题、 嗯、 都说山药好、 嗯、 但是您吃的是什么山药， 吃的不是好山药， 重要哈一定是铁棍山药是非常好的， 对，淮山药，铁棍山药是它的小名、哎、淮山药是它的大名， 是的、嗯、那么刚才又提到了在铁棍山药原粉的基础上，我们又给大家呢配对了像红豆薏米、 嗯、 还有呢再加上什么 淮 菊 花 等等的， 四大淮药第二位淮菊花、 哎、是另外呢其实大家可能还有一点呢要注意到哈、 嗯、 这点是非常的一个优势和特点、 嗯、 就是它的那个标识当中啊写的非常单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配方， 特别的单纯，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食品添加、嗯、这一定要跟大家去说，因为总有大家在四年当中反复问那么好吃是不是添加什么人工香料了，没有任何添加，好吃是源于什么，您平时吃的老祖宗传下来的正宗道地的好东西太少了、 嗯嗯、 我们用化肥催，我们用这个什么饲料喂，这是地道的正宗的淮山药，五年出一根的卤土的淮山药，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我们用的地道的老祖宗传下来的儒法炮制，那个炮制的工艺给您做出来了、 嗯、 香味激发出来了，营养激发出来，让您更好吸收了，生物活性激发开了，您吃着味道又好，您吃着本身的营养又好，我们包括山药都不去皮、 嗯、 我们用火烧了根须之后，然后直接带着皮之后保留了山药黏蛋白的这种方式给您打粉研磨，所以您吃完之后更加的浓郁芳香、 嗯、 这才是